远珠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 上次讲到啊，武烧死嘅几百只狮鹅，又聚埋一齐向我哋扑咗过嚟。我哋捐咗入个人形缺口之后，都嚟唔切睇里面系咩环境，淨係急住搵嘢挡住个缺口。见左边有个唔系好大嘅梯形铜棺，我哋三个都唔諗得咁多啦，抬起佢就塞响个缺口度。大细啱啱好，有两个窿仔都俾肥仔用黑雷提子塞住咗。虽然我哋嘅动作已经快到无伦啦，但仲系有几十隻狮鹅跟住我哋飞咗入嚟。不过数量呢就唔系好多，构成唔到好大嘅威胁。我哋武器工兵铲将佢哋拍成咗肉酱。我哋互相检查过冇黐到啲絲粉，个心呢咁先至稍微安乐返啲。我哋用灯照咗下四周围，见到四周摆住几件奇特嘅物件。睇嚟呢度的确系最后一间墓室啦。但呢啲嘢系用嚟做咩嘅呢？一时都仲睇唔明。諗起啱先慌乱中搬嘅嗰个铜棺，会唔会就系献王嘅棺角呢？於是我哋举起手电筒，拧返转身去睇一隻铜棺。呢一隻棺材嘅体积好细，棺身系楠木整嘅，整体呈棕黑色，有镂空嘅微缩亭台殿阁，顶部住一隻巨大嘅铜鸟响度，周围仲镶嵌咗好多构造复杂嘅铜饰，重量唔够两百斤。成个棺材睇起身形状十分之奇特，棺盖冇封死到，里面冇任何尸体，淨係得一套着领浴衣响里面。肥仔顺手就攞咗件着领浴衣出嚟摸咗下，发现件衫係用金丝穿成嘅，精美绝伦。我见棺材里面冇其他嘢啦，就用散兵刀响里面刮咗下。如果里面条丝係腐烂晒呢，咁至少都会留低薄薄一层朱红色嘅泥。依家连丝泥都冇，睇嚟呢个真系一个空棺嚟嘅。杨雪莉又讲啦，呢个空棺有可能系件摆设，我諗佢嘅象征意义远远大过实用意义。但系佢又系用嚟象征住啲咩嘅呢？呢个大雀似系凤凰，可能呢个就系用嚟装凤凰胆㗎喇。我对杨雪莉讲啦，咁亦都有可能系用嚟装献王老婆嘅。按照影骨位置嚟推测啊，献王嘅棺角应该就向呢个墓室嘅东面。而且你睇墓室度嘅器物同壁画，献王全部嘅秘密啊，都应该全部响晒度㗎喇。我哋即刻嚟个地毡式搜索啦。呢间墓室冇太多人工雕琢嘅痕迹，系个天然嘅白色洞穴，空间亦唔系好大。四周嘅白色石英岩造型十分奇特，有好多窿，但系窿之间亦都系唔通嘅。周围冻住好多天然嘅白色石柱，地方仲显得有啲窄添。依家我哋一心要揾嘅系献王嘅棺椁，暂时都冇咩心机去睇其他嘢啦。响献王墓最隐蔽嘅核心墓室里头，边个都唔知道仲有啲乜嘢。我哋三个唔敢分散行，一步一步咁向前揾。靠外边嘅嗰几幅壁画，构图用笔都十分简单，同外边嗰啲精美嘅大型彩绘自然不同，似乎都系献王本人亲手画嘅，内容就令人大为震惊。只见啲画嘅开始部分都系讲述献王墓嘅建造过程，画嘅系献王点样响遮龙山剿杀邪神，降服当地嘅异人。而画里头嘅邪神身着竹叶咁嘅服饰，面目狰狞凶恶，成身闩住黑雾，匿埋响个好深嘅山洞里头，大概就系我哋见到嘅嗰啲山神啦。山神有几件神器，一件系个玉胎，同我哋推测嘅咁，玉胎象征住古代嘅生殖崇拜。每逢月圆嘅时候，当地嘅彝人就要供奉一个女人俾山神， 肥仔睇到呢度就讲啦：， 月圆嘅时候呢，树林里头嘅马骝发情，佢哋又唔要马骝乸噶啦，而系要女人啊！我睇呢啲咧都系当地人造成嘅。原嚟我哋啊真系怪错咗献王啦，睇嚟咧佢都系一心想救群众于水火当中嘅，想做个好领导噶噃。 我闹鬼佢啦，放你个狗屁啦！你个原则同立场仲要唔要噶？我发现啊，你依家有啲人妖不分啊！你呢种倾向啊，十分危险嘅。嗱，你好好地谂下，依度啊，净系话咗佢杀死咗两只，一个月食一个女人嘅山魈，但系点解佢唔画下佢自己系点样将两万几个彝族女人都整成咗虫怪个孵化机嘅事呢？杨叔你又讲啦， 山神嘅骸骨加埋禅宫玉胎呢啲神器都被收埋咗喺毒龙嘅身体里面，呢条毒龙肯定就系嗰隻大虫啦。画里头嘅内容同我哋嘅推测几乎系一模一样嘅，后边就系啲改风水格局嘅内容，咁都冇乜出奇。最奇嘅就系呢度啦，你睇下，画嘅系献王占卜，仲有佢见到一啲异象嘅内容。佢咁痴迷长生之道，恐怕其根源就系喺呢度嚟噶啦。 我见墓室里头冇明显嘅棺椁，虽然献王嘅真身同影骨嘅位置应该系重叠嘅，但系呢个墓室地形奇特，好难判断得准位置。如果献王嘅棺椁收埋喺一个极隐蔽嘅地方，咁啊真系唔系咁容易发现嘅，只好啊耐心啲，仔细咁揾下有冇咩线索啦。突然听见杨雪莉嘅话，我担高头睇下幅天机图，成个人都打咗个突啊，忍唔住啊惊奇咁讲啦：呢个咪就系西藏密宗嘅观湖景咩？相传秦始皇出巡嘅时候，曾经在海边见到海道有仙山的出现，山里头有三位神仙拿着长生丹，所以这样啊，他先以对神仙不死的讲法深信不疑，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去找三神山上边的长生药。我想这件事应该是真的。我自细在福建沿海长大，听啲老渔民讲海上面有三大奇景，就系海之、海市同埋平流母。其中海市又叫做神器，最为奇幻奥妙，喺浩渺嘅海面上空浮住城市、高山同人等等嘅景观。但系你点揾都揾唔到同海市奇观相对应嘅地方。当年始皇帝大概就系睇到三神山嘅海市。如果唔系以佢咁嘅见识啊，又点会咁容易就相信啲方士呢？另外啊，西藏都有种充满神秘色彩嘅秘密活动。每当活佛圆寂嘅时候，喇嘛里头嘅首领就会去到神山圣湖边观湖景。湖景就系一种类似于海市咁嘅奇观，首领会从中得到启示，去揾活佛转世嘅灵童。我哋依家见到献王嘅占卜天机图，几乎就系一幅密宗观景湖嘅场面，只不过地点呢就变成咗松谷嘅深潭。潭上边霓虹笼罩，浮现出无数嘅异象。不过献王睇到嘅并唔系仙山，而系一座起响高山绝顶嘅城堡。山下边白云环绕，正中嘅宫殿里头供奉住一个巨大嘅眼球形图腾，四周企住身着奇装异服嘅人喺度侍奉紧。呢个大概就系献王认为嘅仙境啦。佢希望自己死咗之后可以去到呢座真正嘅天宫里头。杨雪莉自言自语咁讲啦： 呢个城市，莫非就系精绝国？如果唔系精绝国，咁呢个又系咩地方嚟嘅呢？ 我话对杨雪莉讲啦：呢度可能系西藏嘅禁地。我虽然系未见过呢一座神宫，但我曾经响康帕青浦 见过着住呢一种奇特服装嘅古尸。自从喺灵魂天宫里面见到嗰啲同人同兽，我就始终觉得好似喺边度见过嘅咁。当时觉得有啲似，觉得又唔系好似，所以就冇往呢一方面去諗啦。因为呢同人同古尸毕竟系有好大嘅区别。依家睇呢一幅画绝对就系西藏啦。不过呢件事说嚟话长啊，我哋先揾到毛尘珠，详细嘅经过等返咗去之后我再慢慢讲俾你哋知啦。或者系因为献王响类似观湖景咁嘅异象里头见到咗巨眼嘅图腾，所以先至会相信嗰个好似眼球咁嘅凤凰胆系成仙不死所必须嘅祭品。不过到咗依家，我心里头都冇乜底啦。未知响雾里头揾唔揾到毛尘珠，心度隐隐觉得有啲唔妥。唔通我哋仲要去多次西藏添？我哋三个又向前行咗几步，随住脚步嘅移动，景色亦随之移动。墙壁依然画住潭景，同凌云天宫正殿嘅壁画十分相似，表现嘅系献王乘龙升天嘅场景。只不过构图呢就简单咗好多，图里头多咗三个接引童子。睇到呢度我成身都出晒冷汗。图里头嘅三个童子都系趴喺地度长跪不起。颈后面都各有一个眼球形嘅标记。呢个绝对唔系巧合。我哋几乎同时伸手去摸下自己条颈，心諗弊啦。八成真系俾肥仔把乌鸦嘴讲中咗。嗰三盏接引童子嘅长生烛系代表住我哋三个魔金教位。肥仔指住幅画就讲啦。哎呀肥爷，我依家真系兴过辣鸡嘅，竟然咁样丑化我哋，趴响地下好似三只狗咁。我搵齐你祖宗十八代啊，我真系。本嚟諗住摸完嘢之后呢俾条契弟留返条全尸嘅。依家佢不仁，都咪怪我哋不义呢。杨叔你又讲啦。 咁样呢反而证实咗样嘢。扎格拉玛嘅先知可以精准咁预言鬼洞附近千年以后嘅事。但係离开咗神山鬼洞之后就冇咗预知嘅能力啦。传说毛尘珠系从无底鬼洞下边攞出嚟嘅。可能就系响某种特殊嘅环境底下表现出一啲特殊嘅预示。可能正因为系咁，献王先至可以通过观湖景睇到一啲异象。我諗毛尘珠一定就响呢间墓室里头。我四周围睇咗下，对杨雪莉同肥仔讲啦。你哋有冇觉得呢度有咩唔正常嘅地方啊？我哋响度转咗圈，点解都见唔到献王嘅棺椁嘅？响灵祭当中，保持洞穴原貌嘅墓室就叫做洞室墓。按藏经同地脉嘅结构嚟讲，呢、这个白色石英岩嘅洞室墓已经系献王墓嘅最后一间墓室噶啦，冇可能再有其他密室。但系偏偏就唔见献王嘅棺椁。墓室里头得几样嘢，两把古剑，几卷散落嘅竹简，咁大嘅黄墓，响最后嘅墓室里头，竟然连件似样啲嘅名器都冇。肥仔又自作聪明咁对我讲啦，按我睇呢，棺椁可能呢系收埋响墓室嘅墙里边。嗱，嗰个生满尸蛾嘅女尸，咪就系咁样嘅咯。我对肥仔讲啦，嗰个呢系后人塞入去嘅。好似呢一种白色石英岩至少都要一万年先至可以形成。岩石完全冇雕琢嘅痕迹，所以呢唔系咁可能埋咗喺岩石里头。我哋再搵下啦。实在搵唔到嘅话，就按下边影骨嘅位置凿开啲岩石睇下啦。杨雪莉扯咗下我隻手，叫我睇下墓室嘅角落头。我用电筒照过去，嗰度有一隻半个人咁高嘅大肚青铜丹壶。由于隻炉放响墙角又比较矮，暗线都冇注意到。 这个可能不是丹炉，讲不定是个特殊的棺椁。于是我们三个一起行过去看下了。行到埋去，我们就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棺椁。丹炉下边有三只脚，腹大口阔，装两个成年人都没问题。我照了下里面，见到都是啲紫白相间的泥，估计是啲咩丹药腐烂之后留低嘅。肥仔逐渐烦躁起身，出力一脚就踢过去，即刻将个丹炉踢翻咗，嗰啲腐烂嘅丹药跌到成地都系。睇嚟我哋系撞到最坏嘅情形啦。献王墓里头冇献王嘅骸骨，淨係得副影骨响度，更加就冇毛尘珠。諗返一路以嚟历尽一千辛万苦死过翻生㗎喇。咁都仲係要食白果。呢度除咗无主棺椁、丹炉同埋献王喺南夷同夜郎道缴获返嚟嘅器物之外，其他就乜都冇喇。角落头道嘅白色石英上面画住啲彩绘。我哋见冇咩头绪，只好睇下啲彩绘里头搵唔搵到啲线索啦。不过啲彩绘同先前见过嘅明显唔同。杨雪莉讲啊，呢啲应该系大祭司画嘅。内容讲述嘅系祭司点样响殉葬嘅王妃体内种入丝鹅防腐，将条丝封响墓室嘅人形入口度。咁做系因为主墓室里面唔可以有皇室以外嘅殉葬者，仲似乎系为咗保持洞穴嘅天然状态。里面剩得个空棺，王妃喺门口等候献王尸解成仙。我越睇就越奇，觉得啲内容似乎有啲隐意。首先系条女尸封喺门口成千年，冇棺椁嘅防护，点解佢今日都仲未腐烂呢？就算口里头含住防腐珠，身着孔雀玉灵盒，再装入密封嘅棺材里头，过咗两千年啦，皮肤一见空气都应该变成枯树皮咁啦。但係啱先见到条尸膨胀之前，个样同生人都冇咩唔同。而且既然已经死咗啦，又点样用尸鹅嚟防腐呢？尸鹅嘅卵又係靠咩嚟生存嘅呢？杨雪莉嘅话打断咗我嘅思路。献王墓系王同后嘅合葬墓，老虎你呢个判断依家可以证实啦。我哋入嚟之前墓室一直系封住嘅，咁讲明献王条尸应该仲响度，就算系尸解咗啊，都应该留低啲咩痕迹先至啱㗎。身为君王，至少应该有个棺椁啩。我对杨雪莉讲啦，有件事我哋忽略咗。嗱，你记唔记得啊？中间嗰间墓室度有十支长生竹啊，有三支长生竹整成咗接引童子咁嘅样，可能系用嚟吓我哋嘅啫。另外嘅七支有六支系黑轮鲛人，佢哋分别代表献王前三世嘅骸骨，仲有佢嘅老婆。献王嘅真身虽然仲未揾到啊，但系啲数目就可以一一对应啦。而最大嘅嗰盏长生烛系个造型苍劲古朴嘅铜牛灯。嗱，根据前边两类嘅长生烛嚟睇啊，呢盏牛头长生烛一定系代表住咩特殊嘅嘢？佢就系墓里头嘅第十具尸体。我谂可能要先揾到呢第十具尸体，先至可以揾到献王嘅真身啊！肥姐讲啦，阿胡司令啊，我向你提个意见呢。嗱，鬼叫我系个直肠直肚嘅人咩？我认为你呢种讲法呢，就唔系好啱逻辑嘅。你讲呢个墓里头有十具尸体啊，咁咪即系将我哋三个都计埋入去咯。我即刻拦住肥仔，叫佢唔好继续讲啦。如果唔系，肯定会鸡啄唔断咁有排噏嘅。但依家唔系吹水嘅时候，我对肥仔同杨雪莉讲啦。要提意见呢，又开会再讲。就算系我用词不当啊，我哋暂时要先将呢个好似谜咁嘅第十具尸体起一个代号。 我想这一句对应牛头长生竹的尸骨一定是不简单的。或者它的存在是超出了我们的常识。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好像被蒙住眼那样，对献王的真身视而不见。我正想继续噏下去，突然登山头盔好像被人用石仔撞了一下，打一声，啲声非常沉闷。杨树利都是这样，我即刻耷低个头，在房洞的灯光底下，我见有十几只狮鹅扑了过来，撞向了头盔上面的射灯。我见到这样，即刻用手套去拍开它，百忙当中就问杨树利，是不是那个入口还有烂味塞死啊？杨树利出奇地说，冇可能，我哋已经检查过晒㗎啦。一边赶走几只狮鹅，一边攞支绿色嘅荧光管出嚟，向住塞住石棺嘅人形缺口掟咗过去。电筒嘅照明光系一个点，适合黑暗中前进使用。而荧光管、冷烟火呢啲照明工具可以照光一个区域。荧光管一撞到墙，冷绿色嘅光反射到白色嘅岩石上面，即刻就照光了一大片区域。只见原本塞住洞室入口的那个棺材不见了，现在洞口已经打开了。